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92集，回湖使者。白玉堂说着，一脚踹向了黑衣人，黑衣人纵身躲开，随后就见他抬手一甩，白玉堂眼看着一把古怪的沙土扑面而来，知道是那种易燃的沙石，一纵身跟个影子一样贴着马车边沿飞了过去，避开了那层怪土。同时在那怪土燃烧起来的瞬间，他内力一扫，火焰晃了晃熄灭了。 如影随形，你是？ 黑人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白玉堂赶紧闪到一旁，黑衣人就看到自己的马车被从中间一分为二，马车的两半往两边倒塌，拉车的马惊得原地踱步，就看到展昭举着出鞘的巨缺站在门口。 耗子，你给我出来，孤男寡男的像什么样子，他敢乱来就废了他。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同时黑衣人已经一跃窜上了半空。白玉堂也跟了出去，迎面银光一闪，他一把接住了展昭扔给自己的刀，落到了他身边。黑衣人也落下，站在了歪斜的马车顶上，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发现他身上完好无损。 他对你干嘛了？ 他捆我了，还摸我脸了。 展昭张大了嘴，扭脸看那黑衣怪人。 流氓，要不要脸啊你？ 黑衣人正想着这两个年轻人的内劲真是出众，却听展昭劈头盖脸来了句流氓，有些不解。远处殷侯抱着胳膊摇头叹气，他刚刚想按住展昭来着，但他家猫仔不听他的。 话说回来，这是向他娘那醋坛子了吧，这猫仔醋味还挺重。 而就站在马车后边一棵树上的天尊也十分不解。 这展昭怎么抢我的活干啊？ 天尊和殷侯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就在那个蹲在马车上的黑衣人附近。而刚才给白玉堂带路的那个黑衣人早就被天尊收拾了，正趴在旁边动弹不得。不过此时两位圣者也有些拿不准这个马车里出来的黑衣服怪人究竟是谁，内力极高强，但是看不出门派路数。而且最让天尊和殷侯费解的是，这个人貌似年纪不大，不是说容貌，而是从内力的深浅。内力除了高和低、强和弱之外，还分纯厚不纯厚。比如说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很高强，但是不算纯厚，毕竟他俩的内力再高，就算强度抵得上别人50年练出来的，但也不能真跟人家50年积累下来的那种纯厚相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人跟武林前辈对战常靠技巧赢，而很少硬碰硬的原因。眼前这个人的内力也一样，就好像是几天就练成的似的，很高强，却一点醇厚的感觉都没有。 奇怪呀。 天尊皱着眉头，白玉堂和展昭可以说是后起之秀里的佼佼者，另外练功这种事情讲究天分，可单单论天分，他再没见过比这两人更高的人了。可他俩尚且要练20年才能有这么强的内力，那个黑衣人感觉一两年就有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殷侯轻轻摸了摸下巴，他此时的想法和天尊的相同，除非这个人的武功是走火入魔造成的。武林中练功走火入魔的人很常见，通常走火入魔并不见得会让练武之人武功倒退，反而会让人武功突飞猛进，但是这种进步是超越人体能承受的负荷的。换句话说，这种功夫是身体无法承受的， 多走火入魔一日，人的身体就会消耗一日，不用多久就会油尽灯枯，到时候除非废了全身武功，否则就只能死，甚至有的人连武功废了都不能救自己的命。 年轻人， 这时就听天尊忽然开口叫了那黑衣人一声，黑衣人微微一愣神，显然他没发现身后还有人。他缓缓回过头，看到了天尊，皱了皱眉。 天尊。 白玉堂倒是有些意外，展昭也好奇，这人认识天尊吗？天尊也皱眉，此时他的面具已经摘掉，黑色的斗篷挡住了半张脸，剩下的半张其实看见了也没法认出是谁来，因为几乎被烧伤毁坏殆尽，还有那惨白的死人一样的皮肤。天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曾经见过你吗？ 黑衣人没有回答，而是回头又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冷笑了一声。 哼，开封府的展昭，陷空岛的白玉堂，原来是这样的高手， 还挺懂行，不过也是流氓。 我一没犯法，二没作乱，你们这些名门正派干嘛袭击我？ 你都耍流氓了还说没犯法。 白玉堂轻轻按了按展昭肩膀，按住眼前那只打翻了醋坛子的猫。说起来白玉堂还真有些意外，展昭醋劲儿不小啊。当然了，他心里很开心，至于为什么开心，五爷没细想，也用不着细想，就是开心。 哼，你涉嫌多起灭门案，现在要捉拿你归案，你有没有罪到了开封府自有分晓。 黑衣人不慌不忙，哑着嗓音低低地笑了两声。 我说展大人，先不说你们怀疑我有没有证据，就算你们有证据，恐怕你开封府也不敢轻易抓我。 嚯，这色狼还蛮嚣张的嘛。 黑衣人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来，亮给展昭看。展昭微微皱眉看了一眼，就见那是一块黄金打造的令牌，令牌上有一个简单的鸟形章纹，还有一些古怪的文字。 这一面看不懂吗？这一面有汉字。 那人将令牌翻了一面，再看就见令牌左上角有回鹘两字，正当中一个大大的使字。 这是回鹘的使者令牌，这怪人是回鹘来使。 我是回鹘使者赤哈弥的人，这次进开封城是来参加公主降生庆典的。 是来使，犯了法也要审。 呵呵，问题是我不可能在你宋境犯法。 黑衣人戴上面具后又恢复了一种神秘感。 我今天第一次踏足你们的国土，之前从未来过，试问我要怎样在你境内犯罪呢？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回鹘使团的其他人，他们都能为我作证。 老奸巨猾。 那他怎么解释？ 展昭指了指地上那个黑衣人。 这是我的一个手下，我吩咐他找些东西，不过至于找什么，我不需要跟展大人交代。既然我没犯法也没伤人，自然不需要跟你们去开封府。而至于白五爷…… 黑衣人说到这里又看了看白玉堂。 果然如传闻中一样，神仙一样人物，我最爱媚人，五爷随时可以来找我。 哎呀，等 着我的面调戏我家耗子，你不想活了你。 白玉堂无奈地按着展昭，他此时倒是并不恼火，这黑衣人最后几句话调戏的成分没有，听着倒像是故意气展昭的。这猫吃醋吃得有些明显，另外此人身份绝对有问题，而且早有准备，奈何不了他什么，不过知道他是回鹘使者倒是也不失为一条线索。另外白玉堂估计展昭的身份特殊，这猫现在炸毛了，万一一会儿打伤或者打死了这个回鹘使者，这猫还得惹麻烦。展昭自然不情愿，不过这会儿也没辙，抓回去他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到时候还给包大人惹麻烦，这么巧这次的典礼又是包大人主持。最后展护卫忍着气，眼睁睁看着那黑衣人带着手下走了。天尊还是皱着眉头打量着那黑衣人远去的身影，摸着下巴， 怎么这么熟悉啊，在哪儿见过呢？ 阴侯也从树上下来，见展昭赌气，伸手拍了他的后脑瓜子一下，展昭揉着后脑勺回头看阴侯。 哎呀，干嘛？ 叫你出馊主意，这会儿后悔了吧？ 是后悔没抓到人，光知道是回鹘使臣，然后自家耗子还被人摸了。 他没摸我，就扯了我面罩而已，人家最后一句是逗你呢。 白玉堂见展昭醋的都快能蘸小笼包了，忍不住解释了一句。展昭眨眨眼，睁大眼睛瞧着白玉堂。 你骗我。 白玉堂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伸手拽着展昭回开封府，展昭还斜着眼睛瞪着他。 你竟然敢骗我。 恶伯，小野吃小笼包去吧。 那好呀。 展昭想都没想，后头阴侯扶着额摇头，白玉堂是有多了解展昭的性情。走了两步，发现天尊没跟上来，阴侯回头看，就见他还歪着头摸着下巴想心思呢。 在哪儿见过呢？ 你干嘛呢？ 那个年轻人好眼熟，想不起来了。 该不会又是被你忘了的徒弟？不对呀，你天山派都是冰棍才对，这个是烧火棍啊。 哎呀，怎么想不起来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